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唠来唱点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步。 把云南曲折， 我们这吹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的两位嘉宾啊，依旧陪您开开心心听段子。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请出方清平、甄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清平。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甄奇。 对，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个歌颂型相声的兴起，今天聊点什么呢？ 那就看方清平老师怎么开头了。 你想难住我呀？ 那可不， 不可能。歌颂型相声的出现不仅为相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使相声借机发展壮大了自身。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场持续10年之久的浩劫来临了。 对，应该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啊，使相声艺术遭受了灭顶之灾，许多表演艺术家相继去世，比如刘宝瑞、张寿臣、郭启儒等等。有些艺术家遭到批斗和下放，比如侯宝林、马三立，还有很多相声演员改行去做工人，相声从此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那这相声艺术可真是饱经风雨啊，饱受磨难呐。 对，到了1972年，文艺政策有所松动，相声也迎来了寒冬过后的一丝春意。大家在广播上突然又听到了熟悉的相声演员马季的声音。这是一段歌颂中国铁路勘测队员乘着这个友谊号轮船到达坦桑尼亚以后啊，援建坦赞铁路的相声。这段相声叫友谊颂，是文革中极少数能够公开演出的相声作品之一，为促进相声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行，那我们接下来就放出这段里程碑意义的相声作品。 做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应该经常深入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 对啊，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 对，你看我每一次外出啊，总是收获很大。 是啊，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我出国了。 哦，出国了。 对。 哦啊，你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听不懂没关系啊， 啊， 有翻译吗？ 翻译 啊， 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 啊， 说一句翻译一句， 那多有意思啊。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这怎么翻呢？ 这好翻呢 啊。 Now across talk， 有点像。相声是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Crowd talk is focused in our country。 它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It has a lively style and is full of militancy。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翻哪？ 我翻不过来了。 你那么多俏皮话，我怎么翻呢？所以啊，相声出国它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哎，那你怎么出国了呢？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干嘛去了？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的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着修铁路去了。 哦啊，你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哦，你知道那地方 不是在非洲吗？ 对对对，非洲离咱们这里很远呢。 有多远呢？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公里。 哎，20多公里 啊，20多公里啊， 多多少？ 多10000多公里。 他把大数搁后头了。那么远，你们怎么去的呢？ 我们是坐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去的 啊， 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西沙、南沙、曾母暗沙、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往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嚯，这还真够远的。 哎，虽然是相隔万里呀，但是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说得对啊， 我们的船呢、啊，在海上已经行驶了14个昼夜。 哦， 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看什么呢？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哦，还真富有诗意啊。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 啊，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列斯萨拉姆了。 哦，这就要到了。 坦桑尼亚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它有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辽阔肥沃的土地，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传统的非洲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枷锁，赢得了今天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坦桑尼亚在前进。 非洲人民站起来了。 同志们，坦赞人民一向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们和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几十个国家一道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祝勘测队员们为增进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太好了， 我们员外战士听到这个广播呀、 啊， 都激动地拥上了甲板。你看，一个个衣帽整齐，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精神抖擞，面带笑容，注视着前方。 前方有什么呀？ 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呢。 哦， 你看，一块块田野，一片片的椰林，一行行的树木，一排一排的人群，人群里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是齐声高呼：“卡雷布尼，卡雷布尼。” 这个卡雷布尼什么意思啊？ 这是斯瓦西里语，欢迎，欢迎。 哦，非洲朋友热烈的欢迎你们。 对，我们员外战士激动的向非洲朋友招手致谢。 嗯，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三步并两步爬到轮船的高处。 你爬到高处干嘛呀？ 这爬高处看得清楚啊。 是啊， 我爬到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 嗯， 哎呦，这地方怎么这么热呀？ 热 啊？ 不会 啊， 那个地方是海洋性气候 啊， 温度最高也就是30-40度。 30-40度 啊？ 可热。 50-60度。 热。 80-90度。 热。 别热了 啊， 再热就开锅了 啊。这儿比开锅还热呢。 怎么那么热呀？ 你想，非洲朋友对我们是热情洋溢，我们激动的是热血沸腾，他全热在一块儿了。 是啊。 等我们的船靠了岸，我们走下了甲板，告别了欢迎的群众，坐上汽车离开了码头，穿过了繁华的首都，一直来到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 哦，你们住在哪个宾馆呢？ 我们不是做客，不住宾馆。 哦，你们住在哪个饭店？ 我们自己开火，不在饭店吃饭。 哦，你们住在哪个招待所？ 我们到那儿是学习，不需要招待。 哦，你们住在反正得住个地方啊。 哎，我们住那地方可太好了 啊， 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的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哦，我知道了啊，你们住的那是别墅 啊？不，那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 我说你们住的别墅， 这是我们的生活区呀。 哎，那大屋顶的房间 啊，帐篷一只，上头尖，底下大，大屋顶房间。 哦，住帐篷。 对， 那松软的地毯， 一片草地呀， 周围是大花园， 这地方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一样。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哎，这地方是四季如春，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茄子花谢了。 哎，怎么这里还有茄子？ 这是那块菜地呀、啊哦， 你们自己还种菜 啊？哎，在生活区的门口啊，我们又受到非洲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嗯， 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啊，他们对我们是又说又笑。有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哎，拉菲克，马进呐，拉菲克，马进呐。” 哎，拉菲克什么意思？ 拉菲克是朋友。 哦，马进呐。 中国 哦，中国朋友。 对、 哦、 人家跟我说话我也得跟人说几句啊。 是啊，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我们中坦赞三国人民，咱们三国人民、咱们都拉菲克。 你这么说话谁听得懂啊？ 看起来呀、啊、这语言不通啊，却是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学呀、啊、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增进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你学的怎么样？ 经过一个时期努力、非洲朋友热情的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会说了。 是啊， 哎， 那我问问你 啊， 那个地方管工作怎么说？ 工作呀、啊、 嗯， 叫库法尼亚卡西。 哦，库法尼亚卡西。 对对对。 学习呢？ 学习叫库吉凤子。 哦，库吉凤子。 嗯， 向坦赞朋友学习，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哦，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对对对。 向坦赞朋友致敬呢？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向坦赞朋友致谢，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向坦赞朋友问好， 库吉凤子夸马拉菲奇。 连我都会了。你怎么老是学习呀、啊？ 老是学习就对了 啊！ 我问问你，非洲人民一贯反帝反制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学习啊！ 非洲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祖国的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学习。 非洲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值得学习。 所以啊，学习、学习再学习嘛。 哦，看来你学习的不错呀， 因为我们有个便利条件。 怎么呢？ 你看，我们和非洲朋友是朝夕相处啊。 哦，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 啊， 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拔草革，一块爬高山，一块过大河。 哦，全是一块。 哎，通过这一块可以使我们彼此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对，这样才能更好地向非洲朋友学习啊。 对，那天非洲朋友带领我们野外作业 啊， 穿过了草高牧人的荒原，涉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起伏的群山，架好了仪器，刚要勘测，就听咔啦一声霹雷，下起雨来了。 哦， 当时我们冒着青缸的大雨，坚持在那儿战斗。 哎，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啊！ 冒着什么大雨啊？ 青缸的大雨啊！ 你就别吓他，别吓他，那叫倾盆的大雨。 对对对，倾盆大雨。 哎，那你怎么说缸呢？ 这缸比盆大呀。 没有那么说的， 冒着倾盆的大雨， 哎， 坚持战斗。 嗯， 跟我们一块搞勘测一个非洲朋友叫马尔丁，抱着雨衣就跑过来了。拉菲克，你穿什么？我说我不穿，我不穿，你别客气，你穿吧。你，哎呀，别客气了，你，哎，那要不谁，教练，你穿上，啊，你看，要不那些木星匠，你穿，要不老赵你穿，要。 要不谁也别穿了。 哎，怎么不穿了？ 全浇透了。 是啊，看来你们野外作业的条件呢还是比较艰苦。 哎，虽然条件艰苦一些，但是大家豪迈地说，藤树交织漫无边，下盖河水上遮天，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 表达了非洲人民的豪情壮志。 对，朋友们还说呀，倾盆大雨不住下，如同天然洗澡堂，带块肥皂搓一搓，满身泥土全冲光了， 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 朋友们还说啊，一定修好这条铁路，为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这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对，为了多快好省勘测这条铁路，大家日日夜夜艰苦奋战，朋友和我们一块儿与山斗，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 一块与水斗， 顶风雨战恶浪； 一块与人斗， 戳穿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一块与牛斗， 要把牛斗的斗斗牛啊！什么牛啊？ 非洲原始森林一种野牛。 野牛什么样？ 野牛长得个儿大啊，一个足有一吨多重。 是啊， 甭说别的，就那牛眼睛 多大个儿？ 这么大个儿。哟，那牛蹄子 多大个儿？ 这么大个儿。 哦， 那牛脑袋 多大个儿？ 这么大个儿。 好家 伙，那牛脾气 多大个儿？ 脾气有论个儿。反正脾气是够暴躁的 啊， 连狮子大象都不敢惹它。 怎么那里什么动物都有啊？ 那地方叫做天然动物园呢。 哦，你们可得注点意啊。 那天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里勘测，就听猛的一声窜出一头野牛来。 哎呦， 这头牛是连蹦带跳，连吼带叫。 糟了， 没关系，沉住了气。 哦， 哎，一位非洲朋友迎面赶过去要跟野牛搏斗，我一看不行，我叫你，你赶紧躲一躲。木星家，你到我后头来。老赵，你千万不要管他，有我了。 哦，你怎么办呢？ 我藏起来。 啊，你藏起来啊？ 我藏在一个有利的地形。 哦， 端起猎枪，啪啪啪就是三枪。 哦，把野牛打死了。 我吓唬吓唬他。 哦，吓唬吓唬他。 野生动物是当地人民的宝贵财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轻易伤害它。 对，爱护非洲的一草一木嘛。 可是这头牛听见枪声之后更是暴跳如雷，冲着我就扑过来了。面对这庞然大物，你说我怎么办？ 你赶紧躲开吧。 我躲开了，伤害非洲朋友怎么办？ 快回去叫人吧， 时间来不及了。 那你就拼。 那不蛮干吗？ 那怎么办呢？ 正在这紧张的时刻，突然对面响起了枪声，出现了一位非洲朋友。这头牛听了枪声之后绕回头来，噌，冲他就扑过去了。 哦，你们脱险了。 啊，脱险了。 那位非洲朋友呢？ 非洲朋友一会儿也跑回来了。 怎么回事啊？ 这是一位勇敢的猎警，为了保护中国工人的安全，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把野牛引进了原始森林呢。 真感动人呐。 我当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啊。我握住他的手，我说，朋友，哎呀，你真有两下子。 说这个呀， 他我一激动把我学那几句全忘了。 你呀， 啊 应该感谢人家。 对，我说拉菲克阿桑泰萨纳， 拉菲克阿桑泰萨纳，这什么意思？ 朋友，谢谢你啊。 哎，这就对了。 猎警说，谢什么？保护瓦奇纳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我这样做，每一个坦桑尼亚人民都会这样做呀。 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太大。 要说帮助可真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们的汽车出去，走在半路上送一位疾病人，结果水箱里面缺水了。 哎呦， 赞比亚的村民呢，发现了之后头顶水桶从山下把水给我们送上来。 太好了。 你说当时我怎么办？ 怎么办？你应该感谢人家呀。 哎， 哦，对，拉菲克阿三泰萨纳。 哎，对对对对，还有一次啊，我们汽车陷到泥塘里了，当地村民跳进了莫西盖的水里，推的推，拉的拉，把汽车给我们拖上来。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纳。 还一次我开车出去没注意，结果压死了阿公雅大叔一只鸡。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纳。 什么呀？ 谢谢你朋友啊。 我压死老乡一只鸡。 是啊，拉菲克阿三。哦，这不对了，这个你呀， 啊 一面道歉一面照价赔偿。 可是阿公雅大叔说了，压死我一只鸡你们还赔给我呀？ 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过去外国老板撞死过我一头牛， 不但不赔我，打了我两巴掌，还罚我给他干了半天活啊。 他为什么不赔你啊？ 他说我的牛挡住了他的路。 为什么要打人？ 说我给他找了麻烦。 怎么还要罚你做工？ 他说我的牛脏了他的汽车呀。 这真是蛮不讲理啊。 阿公呀，大叔眼含着热泪握着我的手，半晌没说出一句话。当听说我们要回国了，他从50里地以外赶来，送来了两棵香蕉树苗。 这什么意思呢？ 他说一棵代表着中国人民，一棵代表我们坦赞人民，让他茁壮成长，让我们的友谊就像乞力马扎落山峰一样永世长存呐、 啊！语重心长啊。 一个老大娘走过来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我说大娘，谈不到感谢，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啊，也谈不到帮助，我们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啊。如果说感谢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非洲人民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帮助啊。 这话说得对啊。 这时候我代表勘测队员送给朋友一面锦旗，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中非人民心连心，携手并肩向前进，坦赞铁路结友谊，万紫千红满园春。 好，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走了，欢送的非洲朋友热情地高呼：夸日尼，夸海日尼，夸日尼。 哎，这夸海日尼什么意思？ 再见再见呐、啊。 哦，这个动作呢？ 这是男的再见。 这个动作呢？ 这是女的再见。 啊， 我们在汽车上也同时高呼：夸日尼， 夸日尼，夸日尼，夸日尼。怎么没声了？ 那汽车拐弯了。 是啊。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 这样，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100年的风雨， 100年的聆听， 100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烙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 哦， 连马走道都卖 方步。凌云南曲折，我们这吹牛人都不要脸了。 100年的悲欢离合， 100年的笑貌音容， 100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100年， 永远的笑声。 好，听众朋友，我是雅娟。 哎，真奇 啊， 我在上半时段开了个好头啊， 嗯， 看你怎么接了。 嘿，您以为我接不住啊？那是不可能的。 嘿，这也学我。 嘿，跟友谊颂几乎是同一时期，天津也出现了一段相声，叫挖宝。1970年呢，天津相声演员常宝霆、王佩元，还有相声作者朱雪影一起深入工厂体验生活，创作了这段挖宝。这段相声呢，1972年是首次演出，1973年经文化部批准，这个作品在天津电视台播出，结果是轰动全国呀。哎，干脆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段相声。 告诉你件事情。 什么事儿啊？ 最近呢，我发现了一种动物，对于这种动物我们应当很好的加以研究。 发现什么动物了？ 这种动物小似狸猫，大似虎。 小似狸猫，大似虎。 嗯， 这可能是豹。豹。 走向狗熊，跑向鹿。 那可不是豹，走道跟狗熊一样 啊。 骆驼 头大尾小，像狮子。 又像狮子。 最大的特点，嘴突出。 哦，大象。 大象。 大象。 不，怎么？ 你看那大象那嘴， 啊， 特别突。哦，那是鼻子。 你说的不对。 你说这种动物，动物园有吗？ 动物园里头没有啊。 连动物园都没有。 嗯。 这是什么呀？这是。 这种动物我自从认识了以后啊，思想上就有了很大的震动，我感到非常的惊奇呀，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什么动物啊？ 猪。 猪 啊。 说这么热闹，猪啊！ 啊，对呀， 那猪有什么可重视的呀？ 啊？有什么可重视的？ 啊？ 哼，冲你这么一说呀，你对这个猪就不认识。 我这么大人连猪都不认识，不叫大耳朵小眼睛，走道老哼哼吗？ 你说的那是什么呀？你说的是猪的外形。 里头我也知道啊。 里头 插个肚子，心肝肺，腰的大油跟杂碎。 嘿，他还挺熟悉的啊。嗯，好，那么你再说说，这些个东西都能够干什么用呢？ 吃啊。包三样，绿油花。 那么那个猪肉呢？ 吃啊。 猪皮呢？ 吃啊。 猪毛呢？ 吃不了。 我说你怎么老是吃呢？ 哎，那猪它不就为吃的吗？ 要不怎么说你对猪还不认识呢？能吃这是猪的一方面， 除了吃有什么用啊？ 那用处太广泛了，无论是纺织机械、化工制革、医药食品、文化体育，哪个方面都需要它。 哦，用途这么广呢？ 啊， 不光是能吃。 当然了，你没听说过吗？猪身藏百宝，重在利用好。 怎么利用啊？ 搞综合利用啊。 在猪身上搞综合利用？ 对，通过了综合利用搞出来的产品呢，那真是举不胜举，数不胜数，说不胜说，赞不胜赞。 哪儿这么两句话呀？ 就说搞出来的产品太多了。 哦，很多呢。 对，这些个产品从大的范围说，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建设和世界革命。 嗯， 要是具体的说呀，就连你的衣食住行跟那猪都有密切的联系。 我跟猪有什么联系？ 怎么没联系啊？它当然有联系了。 那你说说，我的衣食住行跟那猪哪点有联系？ 好，咱比方说吧，早晨起来，你穿上猪毛线织的毛衣毛裤。 有猪毛线的毛衣毛裤吗？ 那是羊毛的啊。哦，这一点啊你就不知道了，这是工人同志的发明创造，利用猪毛纺的毛线织的毛衣毛裤。 猪毛也能纺毛线？ 对。接着说，早晨起来你穿上猪毛线织的毛衣毛裤，套上那身猪毛粘胶抽丝的混纺制服，扎上猪皮带，蹬上猪皮鞋，拿过猪鬃牙刷子漱完了口，用那猪胰子洗完了脸，提上你的猪皮包，到了早点部买了碗馄饨，排骨汤是特别的肥，那馅儿是猪肉的。 我掉到猪镇里边了。 叫你自己说，你跟那个猪是不是有联系？嗯， 是有联系。 有联系吧。 那工作以后我想看看电影，这个有联系吗？ 有联系啊。哦，一进了电影院你就坐那猪不猪皮面的椅子上了。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哎，可是那天我坐那椅子没有皮面，是木头的。 哼，木头的。嗯，那也有联系。 哪点有联系？ 你看电影放电影的那个胶片啊，有的就是猪皮做的。 猪皮能做电影胶片？ 对，不但可以做电影胶片，也可以用来照相。 那我要搞个体育活动，打打球，这个有联系吗？ 有联系啊。嗯，足球篮球排球都有猪皮的。 我打的是乒乓球。 哦，乒乓球啊，那跟猪啊也有联系。嗯， 猪皮乒乓球。我一打噗噗的。 那怎么打呀？那个 那哪点有联系？那个 我问你啊，你在什么地方打乒乓球啊？ 球案子上啊。 那个案子是什么的？ 木头的。 这么大案子哪有那么憨的树呢？ 那不是一块板啊，那是一块一块粘的。 拿什么粘上的？ 猪膘 啊。这不联系上了吗？ 我给说了这个啊。 哎，是不是有联系啊？ 嗯，是有联系。跟我的工作有联系吗？ 你搞什么工作的？ 我种地。 嗯，有联系。 等会儿啊。嗯，猪粪对不对？猪粪那是很好的有机肥料，撒在地里能多打粮食。 对， 猪多肥多粮食多，这个道理我知道。我问你，综合利用这方面跟我种地有没有联系？ 我要说的就是综合利用方面的。 什么呀？ 工人同志利用猪毛配合其他原料做成了一种农药，叫固体乳粉。这种农药杀虫除害效果特别大，为粮食的高产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你说有没有联系？嗯， 我不是种地的。 啊， 我在机床厂工作。 哦，机床厂啊。啊，那更有联系了。 哪点啊？ 机床啊离不开润滑油，有的润滑油就是猪的下脚料做的工业油提炼出来的。另外刷机床那刷子是用猪鬃做的。你还甭说机床厂，哪个厂也离不开润滑油和猪鬃刷子。 有什么厂都离不开猪鬃刷子？ 对， 我不在机床厂，我在养鸭厂。 养鸭场。 嗯， 那也离不开呀。 也离不开 啊， 天天没事拿这猪鬃刷子刷鸭子。哪点离不开？那个 你不是在养鸭场吗？ 啊， 我是说呀，那个猪的碎骨头渣子磨成了粉，就是鸭子的最好的饲料，你说能离得开吗？ 我不在养鸭场，我在百货公司。 同志，我买两块猪胰子。 我不在百货公司，我在副食店。 您说那猪肉呢？ 我不在副食店，我在西。 不是你呀，再好好学习学习吧。啊， 怎么 你是工作不安心一会儿一变呢你啊？我说你到底在哪儿工作呀？ 我的心情啊是想多了解了解在综合利用这方面都有哪些个发明创造。 哦，你要问这个呀？ 嗯， 那可太多了。工人同志在实践当中总结了四句话。 哪四句话？ 综合利用就是好，废物也能变成宝，坚持实践闹革命，猪身样样都有用。 那这猪身上一点废的没有？ 嗯，可以这么说。 那我问你， 嗯， 那个猪苦胆干什么用？ 告诉你呀， 嗯， 能吃。 能吃？ 嗯， 有吃苦胆的吗？哎，老张，今儿吃什么啊？炒苦胆。 嗨，这我也没说炒苦胆吃啊。 哎，你可说能吃对不对？ 是啊，我是说这个猪的苦胆能够做药，做出来那个药给病人吃，他这么个吃。 能做什么药？ 能做的药太多了，就拿那个人造牛黄来说吧，就是猪的苦胆做的，现在已经试验成功了。如果你要是有内热上火了，你就吃两副牛黄上清，牛黄解毒，牛黄解热，你那火啊准下去了。 这我这火也太大了。 咱就说这意思， 猪苦胆能做人造牛黄。 对，人造牛黄。 哎，那猪犄角干什么用啊？ 猪的犄角啊？这猪哪有犄角啊？乱说。 怎么没犄角啊？ 那哪儿啊？ 猪犄哦，那是牛。对对对，牛。对，猪没有。 咱说猪你提牛干嘛呀？ 刚才你不提人造牛黄吗？ 啊， 串牛那儿去了。其实我要问的也不是要问那猪犄角。 什么呀？ 我是要问那猪脚。 啊？ 不是，就那个猪蹄儿。 对， 也不是猪蹄儿，就是猪蹄儿头了那挺硬的那个。 啊，行，我明白了，你要问的那种东西呀、啊。那个叫猪蹄鞘。 对，你说那猪蹄鞘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这种东西可太有用了。 干什么呀？ 能够救火。 哦，那要着火往里扔猪蹄儿。 哎，那不越着越大了吗？那个 那玩意儿没法救火。那个 我告诉你啊，过去宰猪的时候把这猪蹄鞘弄起来就扔了， 一点用没有。 对，可是现在通过了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就利用它呀配合其他原料制成了一种泡沫灭火剂，用它来救火。 这真是研究到家了。 不能认为到家了。工人同志说得好，综合利用就是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被发现和认识的事物还有很多很多呢。所以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听你这一介绍，我受的教育很大呀。 哦，刚才我介绍的那些呀 真不少啊， 只不过是一部分， 这还没全介绍。 那当然了，别的甭说，就拿猪五脏做药来说吧，搞出来的产品呢 有多少 你都数不过来。 这你没说对。 怎么？ 告诉你，我数学还是不错的。我从小时候就喜欢算数，你要能把药名在这一样一样能说出来，当时我能把数字给你算出来。 那么我要说一种呢？ 我给你记一个数。 我说两种， 给你记俩数。 我这都说完了， 马上这数字我就给你统计出来了。 那好啊，那我说说你听听。 说说， 现在脏器制药是遍地的开花，已经制造出来的药啊有， 哎，你可数着啊，准备好了， 有用猪胰脏做的胰岛素。 哦，胰岛素， 嗯， 一种。 有用猪苦胆做的抗菌力， 两种。 肝经注射液、血管舒张素、复方动脉粉、糖衣胎盘片， 六种。 健骨片、催乳片、多酶片、钙片、甲状腺片， 十一种。 胸腺粉、乳腺粉、血清粉、脾脏粉、肺粉、肝情膏粉，是后叶止血粉， 十八种了。 加血压素、建议激素、甲状腺素、水解根素、中叶素、生长素、胆红素、胆黄素、胆绿素、催产素、催乳素、醋滤泡醋、醋皮质素、醋黄体素、醋叶素、胃黏膜素， 这就三十多种了。这个 迷蛋白酶、胰蛋白酶、胃蛋白酶、胰酶、胃酶、弹性酶、透明质酸酶、中性蛋白酶、胆酸、核酸、肝素钠、胆膏、肝素后叶针、胆固醇、脑磷脂、血印脂、组织肝、维他蛋白乙、细胞色素饼、肝 B 十二、胖德生眼药水， 还有眼药水， 胆清膏、皮清膏、头皮胆盐、玻璃体、维蛋白、胆酸钠、人工胃液、带血浆、新舒平、柯川宁、消炎灵、百克灵、通血灵、尿崩灵、合成牛黄蛋白冻、猪皮明胶、血压瓶，还有猪皮做的止血海绵、猪毛做的胱氨酸片、猪血做的水解蛋白、猪猴头骨做的硫酸软骨素，多少种了？ 我算不过来了。 好的，两段精彩的歌颂型的相声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说实话，这个文化大革命呢，确实使相声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都知道，相声的严冬过去了，相声也迎来了它复苏的春天。 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相声不仅重新回到了舞台上，而且成为文艺舞台上的主力军。人民群众呢，太需要笑声了。在思想被禁锢了10年之后，人民群众和相声艺术一起进行了一次总爆发呀。 没错，那我们就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一讲相声的重生。 好啊，那我们明儿见。 明儿见。 哎，真奇啊，你干嘛学我说话呀？ 我什么时候学您了？ 那句那个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学我的。 哎呦，您太自作多情了，怎么还记着这事儿呢？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忘了悲，忘了喜，只要我俩在一起，不管明天的路更漫长，今夜我会更加珍惜。我希望你相信，说过的话都真心，就算是风是雪是晴是雨，这份情永不忘记。思念盼望是在重演，千千万万句落叶用时间来考验，浮浮沉沉人世间，看似苦海无边，聚聚散散一线牵，我和你相聚并不远，我的心只有我的心才知道你心中的怀疑，我等你